但係其實係佐敦嘅，喺佐敦嘅，唔知點解喺度賣廣告。 堅姐去邊，我去邊嘅啫，我冇乜主意。 哇！呢、這個好似好食啊！ 齊柏林熱狗店，齊柏林喝多甜。 我有睇火隻芝士辣肉醬、日式和風、韓國泡菜同埋甜麵風味。 哇！仲有飛天蝦堡添啊！ 四色飛天。 我想拍戲，我一齊拍啦，一齊玩。 我下次揾你。 啊！我想，我唔係想做主角，我想做導演啊。傻！我收音幾多錢啊？ 好多錢。 好憑呢一段片已經可以做導演啊！我覺得。 嗱，阿老闆憑呢段片咧，即刻請曬你啦，恭喜曬你。 係啊。有冇幫到你？ 好似達哥啊，都佢。 係。係啊，真係似喎。 你咁講就唔啱喎，佢贏過達哥啊嘛。 木村拓哉， 黃金糕，短煮噶， 攞你隔水蒸， 隔 水 蒸，隔 水蒸嘅， 做咩整噶？ 哇，好食！ 攞你隔水 蒸，哇，佢冇手拎， 我幫你食可以。 我幫你食， 你死佢啦！ 哇！咩嘢？我爭啲睇，我爭啲睇咗呢個係壁壽面。我爭啲，我爭啲睇咗冷味 啊！喂，其實就算啲手表，我覺得都好 OK 啊！ 品手小菜嘛。喂，你最中意食芝士喎？ 系喎，马苏里 喎。系啊，有啲芝士嘅嘢俾你食。 喂，其实都唔系好多铺头未开，其实好多铺头都开咗，但系咧网上嘅资料又话三点先开。 唔系，可能啲重点铺头系三点先开咯，因为真系有啲要迟啲嘅，但系大部分咧都开晒噶啦。 咧即系食好西咧，连八神都要出卖。 贵食。 八神喜歡吃好西， 是的，沒錯， 只懂得吃好西。 好了，我們現在馬上去第二個地方看看了，吃不到好西，拜拜。 咁咧，而家我 Tony 咧身處嘅地方就係後地方嘅小販市場啦。咁咧，點解會有個小販市場出現呢？就係喺50年代嗰時咧，就眾安街一帶就好多小販嘅喎。咁多到咧，連到啲車都行到，所以咧就有段時間咧，就啲小販咧就移師去川龍街一帶。咁去到80年代之後咧，連川龍街嗰度都好鬼多小販，多到點咧？就係連啲交通工具都行唔到，就係連消防車都行唔到啊！咁咧，所以就要將一啲嘅小販咧就安置喺呢個小販市場入邊啦。咁呢個小販市場有一個特色嘅，就係咩咧？唔使交租啊！你聽住，係唔使交租啊！咁只需要交啲咩咧？就係流動小販牌啦。咁咧呢一個後地方嘅小販市場咧，個點解有呢個名字呢？就係、是、原本咧呢一個咧就係海灘嚟嘅。咁個海灘咧入邊咧就有好多叫海猴嘅出沒啦。咁咩叫海猴呢？就喺、是、你啲生物書度咧見到嗰啲硬骨骨啊，嗰啲甲殼類嗰啲動物咧有條尾嘅，咁就叫做魔鬼蟹嘅嘢嚟嘅。 香港製造啦，咁樣呢個喚醒香港情懷啦，我哋今晚繼續。咁咧就啱啱睇完條外景片，其實係我想講少少嘢關於個外景片。 我都有少少嘢想講。 哦，你講先，你講先。我係八神啊。 係啊，我成日都要喚醒大家係我係基基同埋你係八神，咁人哋先知道我哋係聽緊我哋嘅節目噶嘛。 喂，不如我一日調轉啦，笨，我叫基基，你叫八神啦， 睇下 唔得啊？ 真係唔得。 哦，好啊。 你係啊，你繼續講啦。 哦，我講好啊！頭先咧，我睇完嗰條外景片咧，咁咧我就有啲感受啦。有啲感受咧，我發覺咧好搞笑嘅。原來我同你同埋阿 Tony 加埋就係八基通，即係八達通嘅姊妹卡啦，咁樣樣好似係。突然間有啲咁嘅諗法啫，係唔關事。 哦，其實我真係笑唔出喎。 唔係，我想講咧，唔係笑話嚟。 哦，唔係笑話嚟㗎。 好認真㗎。嗱，跟住咧，仲有多個名叫 BJ。 系， 咁嗰個係我另一個台嘅主持啦。咁但係佢啊，今日仗義嚟，即係呢日外景仗義嚟幫我哋手，我多謝佢， 多謝佢。 咁其實咧，我哋拍外景咧，可以講話好好玩嘅，連 My Radio 嗰啲幕後工作人員咧都話跟我哋出外景，而家搞到咧外景咧可能隨時成十幾廿個人， 咁、 拉下拉下又十幾廿個人，我係無人歡迎嘅。你哋參與外景拍攝，我係無人歡迎嘅，最好幫我剪埋製作埋，係 啦，做埋我嗰個， 做埋我哋嗰份都得嘅，冇所謂咁樣 嘅。我唔介意啊。 係啦，不過咧，即係無論我哋點辛苦都好咧，都係即係喂有啲係汗水嚟嘅，大家支持一下，記得。即係支持一下得㗎啦 嚇！要繳交68.9嘅月費，每月費即係68.9。誒，而家新年喎，差唔多新年仲可以落去維園嗰度交月費添。 係啦，其實咧另外有樣嘢想講就係、是、嗱，呢幾晚咧就新年咧喺維園嗰度咧就賣 radio 同埋熱血。時報咧就有個攤檔，就係維園嘅31、32號檔啦。咁咧就嗰度有好多唔同嘅產品賣，包括啲 T 恤啦，同埋啲書啦咁樣。咁仲有係一啲產品，例如喂熱血嗰邊出個御手啊，咁樣好誇張啊，好犀利咁樣嘅。咁大家咧想支持一下嘅話咧，記住喺嗰度買啲產品啦，同埋喂呢、這個好犀利啊！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要交月費咧，你淨係喺 My Radio 嗰、那個。維園嗰個攤檔嗰度交月費咧，都受理，都 OK 嘅，冇問題。你話撐香港製造咁咪交68.9，甚至多過68.9都得嘅。 嗯，冇錯啦。 係啊， 咁都幾好喎，即係既方便， 係 又快捷。 係嘅。 係啦。 咁點啊？拍外景你有咩感受想講咧？ 拍外景嘅感受好凍咯，嗰日真係好凍嘅。 係。即係啲大風吹到 啊！唔係啊，即係因為著你見到我哋係著羽絨嘅， 係，但係你食咗好多暖嘢落肚喎。 我冇喎， 係咩？ 冇食過，我淨係食咗嗰嚿黃金糕啫嘛。 係嘛？但係真係好凍嘅，係嘛？ 真係好凍嘅，但係我又覺得荃灣我其實係唔知道有嗰個士林食街咯。 係嘛？ 我係講士林食市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嗰個士林食街都幾特別，因為之前我哋都係上網揾先揾到一個咁嘅地方啦，我哋完全係唔知道有個叫後地方嘅地方。 其實因為好搞笑，我哋諗住拍荃灣嘅時候咧，其實完全冇諗過係拍呢個位嘅， 冇錯， 完全冇，係直接到拍之前嗰刻先至知道有呢個地方。 係咯，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甚少去荃灣嘅，所以變咗荃灣嘅街道真係唔係太熟悉啦。咁荃灣嘅一啲料咧都唔係太知啦。原來有個哇士林食街喎，咁話明士林食街咁好明顯啦，佢係其實叫做招。想話模仿翻台灣台北嗰個士林夜市，嗰、那個士林夜市就好多嘢食噶嘛，有咩豪大大雞扒又剩咁樣噶嘛。咁、但係呢個士林食街就有啲地鋪喺度咯，咁樣。 同埋居民嗰度咧係越食越多人噶，夜晚越嚟越 夜晚就非常多人 啦。越多人咪越食越多人， 越夜越有。越有機會去食多啲嘢啦，咁變咗咧，我哋去日頭去拍外景，會唔會係一件好蠢嘅事呢？又唔係喎，即係你嗱，聽講嗰度夜晚多人嘅時候，我哋係3點之前，我哋大概中午時候係咪？中午時候到嗰度拍嘢，都唔少嘢食 嘅，係早上嚟嘅添。接近 好似 係早上， 好似係日頭喎，仲要有熱狗食喎，個老闆仲好好招呼，好好人喎，真係。 係啦， 所以犀利嘅都，我覺得係難得啦咁樣。 係。 咁其實即係個結論就係拍外景係非常之開心嘅事嚟嘅。 啊、 你哋如果參與可以聯絡我哋嘅、啊、不過阿車冇裝唔到咁多人嘅，咁解？ 咦？咁呢個時候係咪要去一去個小廣告先？ 啊，係喎，去一個小廣告先。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，各位普羅嘅支持者，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網友，大家好！嗱，我哋喺年宵嘅攤位咧，就即係喺31至33號啊，咁啊，而家就開咗張噶啦。咁咧，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，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蚊，呢個就係年宵價。 咁呢本書咧就係《比橡皮圖章更不堪》，就係舊年書展出嘅。咁呢本咧就係新版嘅再版發行啊！嗱，呢本書咧《比橡皮圖章更不堪》呢本書咧，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，即係講立法會嘅書，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，或者我一啲發言稿，將佢輯錄成書，分咗類，分咗題目。呢本咧，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，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，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。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？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，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。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，買本書、簽個名，甚至乎影張相，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。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，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。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，同埋啲表格係嘛。咁呢個《比橡皮圖章更不堪》嘅新版咧，就係年宵價150元。咁我哋準備咧，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，大概1000本左右。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。 喺正話咧播小廣告嘅時候咧，咁啊見到黃毓民個樣喺度 sell 書啦，咁啊我哋當然 off mic 啦，喺度自己喺度傾少少嘢啦，跟住喺度夾下嘅時候咧，我咧見到個書名非常之長啦，就叫《比橡皮圖章更乜乜啦，更不堪啦》咁樣。咁其實咧，你哋咧可以喺年宵嗰攤檔嗰度買到呢本書喎。雖然呢本書咧係喺2015年中出啦，咁但係而家係其實都可以買到嘅。咁就你哋肯買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有除咗係得到本書之外，仲得到好豐富嘅一啲知識啦，關於香港社會政治形勢發展咁樣啦。咁如果你記唔到個書名唔緊要嘅，因為咧我淨係記頭三個字啦，就叫比圖章啊，唔係比橡皮。咁你咧喺個攤檔嗰度大聲嗌，唔該一本比橡皮啊，咁就會有人懟本比橡皮圖章咁堪嘅書俾你，咁你俾錢咁就得噶啦，咁就買到，哇，真係幾好啊，幾開心。咁我哋繼續咧，繼續，而家都係第一節啦，咁就繼續係我哋嘅話題啦。我哋今日香港就用究竟講咩話題？從外景你可以即係得知咧，我哋關於荃灣嘅講。不過外景我哋淨係拍食啦。咁今次講荃灣咧，就關於荃灣嘅好多嘢，我哋都可以講嘅咁樣。 係 係啦。咁點解我哋要講荃灣咧？有冇諗過咧？基基點解我哋會講荃灣咧？其實我都其實如果你問我啊，講荃灣啊，因為我唔夠熟悉荃灣，所以我就要專登講荃灣。 係啊， 因為事實上咧，我自己咧就對荃灣咧係非常之唔熟悉啦。我自己對荃灣個印象就係大夢山啦咁樣。我嘅生活圈又確係觸及唔到荃灣啦，我最多觸及到葵涌啦咁樣。我曾經喺荃灣翻過工嘅，我曾經喺荃灣翻過有線電視嘅。咁但係我個範圍都係喺荃灣地鐵站行過有線嗰度，可能講緊10多分鐘到，咁啊經過荃灣大會堂又盛咁樣，對於呢個地方嗰度識嘅朋友又唔算好多，咁變咗就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啊，對我嚟講做節目温下集，又認識多個地方啊，幾好啊！結果我做咗資料收集，我發覺都有唔少嘢睇嘅，係啊，有冇啲咩感受咧？對於荃灣咧？ 荃灣啊，我記得嗰陣時讀喺嗰度讀過讀過一啲 design 嘅課程 嚇、啊，真㗎？ 係啊，即係嗰啲工聯會嗰啲啊， 係咩？ 嗰啲字體咩 RCYMK 啊，嗰啲點樣分啊？嗰啲 係咩？係咩？ 工聯會，所以全部會有少少印象，好似得10多歲咁樣嘅啫。 哦，原來咁樣樣。 咁同埋好似都有啲親戚係住嗰頭，成日都會搭車去到嗰度 stop by， 跟住再轉車咁樣。 明白。 咁所以都有少少情懷嘅咁樣咯。 少少啦，少少唔算多啦。 係咯。 唔緊要啊。咁我哋咧講荃灣咧點樣講起先？其實我哋係可以講佢個名字的由來先嘅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荃灣咧，其實我哋而家當然呢代人叫慣咗，叫佢做荃灣啦。但係實際上咧，其實佢有好多個名嘅。 佢有好多個名，我都知道。 非常之多個名。 我知道嘅係淺灣咯。 係啦。 因為呢個係佢最初嘅嗰陣時係因為佢海灣嘅水淺，咁所以佢就叫做淺灣咯。 係，冇錯。 就算係明朝、清朝嘅文獻都係咁樣講。 係啦，咁其實咧，荃灣咧喺宋朝、明朝、清朝，其實東漢嗰陣已經有人住添嘅，即係有啲人揾到一啲古蹟啦、蛛絲馬跡發現啦咁樣，所以其實個歷史咧都係耐嘅、久遠嘅。咁至於點解要淺灣，頭先基基講過啦，就係話因為嗰個海水非常之淺咧，咁樣樣嗱，正因為咁樣樣咧，佢又延伸到或者係改咗另一個名。另一個名都有人流傳嘅，不過當然唔係 official 啦，只係有人去講下咁樣啦。那個名咧就比較負面啲嘅，但係係易記嘅。嗰、那個灣咧就叫賊灣。 賊灣啊， 賊唔係係賊，偷嘢嗰個賊，係啦，賊仔個賊。點解嗰度叫賊灣咧？係有原因嘅，因為咧其實咧嗰陣時荃灣咧。就海路猖獗嘅，因為荃灣話曬啲近海地方啦咁樣，咁其實咧嗰、那個而家荃灣對開嗰個海峽咧，南巴勒海峽咧嗰度咧，就以前咧除咗叫賊灣之外，仲有另一個名，哇真係好多名，就叫三百錢。咁點解叫三百錢呢？就係傳說嗰度咧，如果嗰啲船咧經過呢個三百錢，或者叫當年嘅淺灣，或者叫賊灣都好啦，你咧係要俾人哋打劫三百路錢嘅，真係要經過嘅。其實好正常啦、啊，你啲港口殺有啲陀地喺度抽下你水啊，劫你咁樣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好啦，你如果做生意又好咩都好，你要運船呢雙船嚟到呢個水域嘅時候， 放低三百錢先。 放低三百錢先，好啦，你跌錢啊都算啦，跌錢事少你可以揾翻啦。但係問題就係因為荃灣嗰、那個對開個海面咧，啲水好淺啊。咁變咗啲水淺會發生咩事呢？就係、是、你個人一去到，你隻船一去到咧，就割錢嘅，割錢嘅，同埋嗰度未開發啊，所以你話啦，啲生意佬去到嗰度咧，搭船去荃灣坐船去荃灣咧，就真係大鑊嘅，即係除咗唔見錢之外，人身都好唔安全嘅，所以 就有句嘢， 佢哋客家人咧就啲生意佬就有句嘢就話。 發達去金山，要死來荃灣， 係啦。咁啊，雖然係聽落，哇，真係唔舒服啊！點解一個發達跟住又話去死咧？咁樣樣，咁事實上係真係有咁嘅流傳啦，所以就有賊灣呢個咁嘅稱呼咁樣啦嚇。 但係佢除咗因為頭先你講話客家咧，因為其實荃灣本身傳統係講上係講客家話嘅地方嚟嘅，咁佢嗰度原居民咧本身都係講客家話嘅。嘅客家文系啦，即系佢哋嗰一道都系讲客家话啦，系做咩？ 我继续。 唔系咁，跟住咧，其实都仲有好多个名嘅，就有咩荃湾药啊， 荃湾药啦， 系药行嘅药， 系啦， 系啦， 药行嘅药， 大药个药， 系 有荃湾啦、屯湾啦、月儿湾湾，好似讲讲下咧， 好似恶搞嗰啲咧， 好似我哋乱咁作出嚟咁样。 真系噶，真系有啲俗称嘅月儿湾湾啊。 月儿湾湾啊，点解会叫月儿湾湾咧？系咪就系因为荃湾望到个月亮咧特别圆嘅咧？ 我谂系 入边弯啊，特别弯啊。 我谂系啦，又或者同地形有关咧，即系我都冇办法估算当时咁样样。哇，望住月儿湾湾咁，跟住就话啊，不如就叫呢度做月儿湾湾啦咁。 但系月儿湾湾又太长。 是啦，好烦嘅，即係哇，基基我约你呢今晚喺月儿湾湾等啦。 好浪漫，但係成件事好浪漫喎， 好浪漫，但係又好靓。 係啦。叫屯湾都。 係咪 一团团咁样。 屯湾有啲似桥口啊，所以变咗。 屯湾。 係咪屯湾啊，团结个团啊咁样。哦、所以好多唔同嘅名啦，即係都听落都搞笑啦。咁另外呢就有个叫荃灣嘅，嗰、那个荃呢就唔係而家草花頭嗰个荃，係冇咗草花頭，就係、是、全部嗰个荃嘅咁样。呢个係寫法啦，咁我无从稽考点解佢有咁嘅寫法啦咁样、啊。可能係因为即係啲人懒啦，懒得嗰两个草花頭啦，所以就叫全部个荃荃灣咁样。咁变咗令到荃灣哇非常之多嘅称呼啊，加埋三百錢啊、賊灣啊、淺灣啊咁樣樣，究竟你點可以去一時間去統一曬稱呼咧？好啦，我哋而家統一咗就叫荃灣，咁變咗，喂，大家都舒服啦，唔使煩係咪先？ 係啦， 係啦，咁我而家第一節時間差唔多，不過我哋第二節再繼續講下荃灣究竟有啲咩嘢玩啊？